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等到他再追出餐厅时，程元已经和车一起不见了踪影。他气愤之极，一脚踹上路旁的树，双手抱住头来回踱了两步后，他打开手机想给程元打电话，却看到首页上有一条程元发于50分钟前的微博。程元早被他设置为特别关注，他的任何动态都会推送给杨白华。 50分钟前大概是我们刚刚碰面的时候。 鬼使神差间，杨白华将这条微博点开。第一遍他没能读懂，第二遍他读懂了，却也明白了程元临走时甩下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 这其实不是程元的歌，而是发表在3年前另一人的歌，他只是在家里改写，又把改写版本发给了我而已。结果阴差阳错被小燕偷了去，可他为什么不解释？ 杨白华回顾了他们对话的全程，才发现全程他都在自说自话。程元爆发变得尖刻，也是在自己反复要求他替小燕顶缸后发生的。杨白华神情痛苦的在浓烈的鱼汤腥味中抱紧了头。池小池开着车一路往家开，哼着他自己世界线里的一首歌。池小池发表感想： 打完就跑，真刺激。 061不无讶异地宣布： 回忆值达到45了。 我知道。 池小池换挡，061又查看了一下微博上的评论。 你的微博评论超过3000了。 截止今晚6点，不破10000我跟你姓。 即使心里有无数疑问，061还是被他逗笑。 姓什么？姓林还是姓六啊？ 池小池也跟着笑。乐过之后，061开始分析眼前的局势。 现在你已经把自己撇出去了，对于唐欢来说，如果承认歌是自己买的，最终结论就是杨小燕抄袭。唐欢虽说没了音乐才女的人设，但也只能算半个受害人。 如果不承认的话，作曲人那栏填的谁的名字，就让苦主找谁吧。 云都一定会追究杨小燕吗？这毕竟是丑闻，如果云都选择把消息往下压。 压？不追究？哼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丑闻，歌手抄袭一旦坐实，就是一辈子的污点。他们只会大张旗鼓的追责，最快今天，最晚明天，杨小燕就能收到法院的传票。杨白华就算再来求我，他也没有立场。 061这下确定，池小池是真的要放弃和杨白华的感情线了。 你不怕跟他撕破脸皮后导致任务失败？ 现在失败了吗？ 你在冒险。 我在试验。 试验什么？ 池小池在红灯前刹车，微笑道： 你得承认，让人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进而真心实意地感到后悔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 之前我的宿主没有一个不付出生命代价才勉强凑满回忆值。 相比之下，直接让他后悔认识我更简单。 程建忙了一整个上午，弟弟的盒饭从楼下送上来后才停下工作。顺便他趁着吃饭时刷了刷弟弟的微博， 这一刷就刷出问题来了。他给成员打了电话，第一个电话成员没接，他联系了苏秀伦，把事情原委弄了个七七八八，确定弟弟只是倒霉被卷入其中，略略松了口气。他匆匆把弟弟送来的饭扒进，隔了半个多小时再打过去，成员才接起来。他的语气有点疲惫，说自己没事儿。 屁没事儿，你在家？ 我在回家路上呢。 直接回家，哪儿都别去，等哥回家。 他弟弟就不是个能扛事儿的性格，程建知道。他下了楼正要离开时，前台告知他一位姓杨的先生来找过他。 什么时候？ 前台姑娘想了想说， 一个小时前，就是您弟弟来送饭的时候。 我靠。 回到家里，池小池把自己关进房里演忧郁，程建几乎是和他前后脚到家，一进门便直奔成员的房间。池小池详述了杨白华对他不要脸的诉求，并选择性跳过了自己的回怼，可以说是非常详略得当。程建还没听完，就撸起袖子打算找杨白华说道说道。池小池把他拉回来， 别去了。 别什么别，你难道还打算和他 再在一起？也没有意思了。 弟弟宣布分手时，程建愣了一愣，但他果断抓住机会，气愤地对杨白华进行了1000字的人身攻击，系统论证了杨白华是如何不配成员。他骂到最后还愤愤地想，敢跟我弟弟分手，你个没见过世面的东西。由此可见，程先生真的是非常矛盾且双标了。怕程建说的口干舌燥，池小池怂怂地端了一杯水给程建，讨好地叫他， 让你担心了。 程建摸金毛似的压住弟弟的脑袋晃了晃，有满腔的话想对他说，可最终说出口的只有一句， 傻子，好好唱你的歌吧。 事态的酝酿发酵一如池小池所料，截至晚饭前一小时，池小池的澄清微博被转发30000条，评论破万。至于唐欢的工作室微博下则更为热闹，工作室的声明刚发出便遭强势打脸，所谓的姻缘外泄更是变成了笑话。姻缘外泄能一口气泄到几年前发表的作品上去？你唐欢是抄袭还是穿越？选一个吧。至于被抄袭的营销号，云都花了大价钱公关，向来在此类热点事件中为唐欢披挂冲锋陷阵的人，这回简直是安静如鸡。网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纷纷艾特该营销号呼吁他出声。直到云都的新声明发出，大家才欢乐地转移了阵地。在新声明中，工作室向公众道歉，说此次涉嫌抄袭的两首歌是买来的，并贴出了相关合同的截图，严正表示会追究卖歌者的责任，维护原作者的创作权益。稍后唐欢将召开公开的道歉会，请各位歌迷监督云云。这新声明发出数分钟后，被抄袭者跟着发出一份官方气息浓厚的声明，感谢云都及时澄清了这场误会，同时表示也要追究抄袭者，好为原创音乐开辟出一片蓝天。唐欢的出道5周年纪念日，兵荒马乱，人仰马翻。对这样的解释，有人深信不疑，也有人嗤之以鼻。 气足保帅， 可以想到。 池小池捧着手机研究。唐欢工作室提供的截图上，虽然对卖歌人的名字进行了图像处理，但完全可以想见那团阴影下是哪三个字。为了保住唐欢，杨小燕将会牺牲掉什么？杨小燕本人怕是现在都料想不完全。等不到双方互撕的瓜，网民们纷纷表示不刺激，进而开始扒唐欢以前有哪些歌是买来的。这么一来，唐欢的粉丝可不干了，路人和粉丝撕作一团，甚是热闹。这后半场戏跟池小池没什么关系，因此他得以成功抽身。瞧热闹美滋滋，他翻着评论感叹， 瞧瞧 谁家粉丝里没几个胎盘？我觉着他们是盼着自己的偶像死。 很多看热闹的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其实不管事实如何，吃完瓜再找个地方不定时吐个籽儿，美名其曰八卦娱乐。你信吗？就算工作室澄清了并非抄袭，以后唐欢发新歌一定还要在底下骂唐欢抄袭的。 你还挺有感触。 是因为你才有感触的。 啊？ 061最近把池小池的综艺通通刷了一遍，在池小池那条世界线里，他无数黑点中的其中一条是文盲。